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我还是没有说话。男青年咬了咬自己的食指，接着又说：“你除了说了高家勇到外面去买酒这个谎言之外，还说了其他的谎言。你刚才跟我说你在洗手间里，所以才那么久才来开门，对吧？第一，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洗手间的地面上满是水迹，大概是之前有人在洗手间里洗澡而留下了，但是在洗手间外面的地面上却一点水迹也没有，这就说明至少在我到达前的15分钟之内没有人从洗手间里出来。因此你说你是因为待在洗手间里而没能出来开门的说法，这也是不成立的。第二，我一进门就看见你满头大汗，说明在我进来以前你不是在洗手间，而是正在干一些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虽然你可能在干完那件事情之后稍微休息了几分钟，让自己不再大喘气，但是你却忘记擦掉自己额头上的汗水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想到推理竟然是这样的可怕。我听着他慢悠悠地推测着我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他娓娓道来，就像是自己亲眼所见一样。我的面容逐渐开始扭曲，心中先是感到惊慌害怕，但是到了后来反而是恢复了平静。反正他什么都知道了，我有什么好怕的。男青年从口袋里面掏出了装着各种水果软糖的透明塑料袋，拿出一颗糖塞到嘴里，接着问我：“你要不要吃？”他在此时此刻问我这样一句话，让我啼笑皆非。我摇了摇头。男青年哦了一声，收起那袋软糖，接着又说：“于是我在思考你所干的那件消耗体力的事情是什么。”接着我又看到了两个疑点。第一，在高家勇的房间门前有一只拖鞋，这一点想必你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吧。第二，你跟我谈话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目光好几次有意无意地看向了高家勇的房间。以上两点线索，再加上之前的高家勇还在房间里和你在我进门之前干了一件消耗体力的事情这两个推论，我就可以得出你让高家勇昏迷并把他拖进房间，却不小心让他的一只拖鞋遗留在房外的结论。听到这里，我总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苦笑了一声，淡然地说道：“哼，没错，你的结论完全正确。”男青年舔了舔嘴角，又说了一句话。他的这句话让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我又再次紧张了起来。他说的是：“我想此刻高家勇的房间里不只有高家勇一个人，由于服下你的迷药而晕倒的人有两个，也就是说你刚才是把两个人拖进了高家勇的房间。” 你怎么可能连这点都知道？ 我大脑一震，急促地喘着气。因为我在大门旁边 除了看到高家勇的休闲鞋之外，还看到了两双女性的鞋子。于是我想，第一，那是两双鞋子中其中一双是你的，而另一方面，高家勇之前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他也让我看过你的照片，我知道你是从日本来的。一个来中国旅游的女生同时带两双鞋子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另一双女性的鞋子应该不是你的，并且这双鞋子它的大小跟另外一双是不一样的。根据我目测，一双是35码，一双是37码。于是我更加肯定两双女性鞋子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基于以上两点的推测，我知道这房间里除了你和高家勇之外，应该还有另外一名女性，而她一直没有出现，所以我推断她跟高家勇一样被你弄昏迷，拖到高家勇的房间里了。我无言以对。接着男青年嘴角微微上翘，继续说道，难道你还想狡辩说那个女子陪高家勇到外头买酒去了吗？不应该是这样吧，以你和高家勇的关系，陪他到外面去买酒的不应该是你吗？水谷有理会。房间里的高家勇意识越来越清晰，他勉强地站起身来，发现自己所待的地方正是自己的房间。房间外面的对话声仍然断断续续地传来，他定了定心神，慢慢地走出了房间，看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在谈话。那个男的是我一个没有认识多久的朋友，一个叫做慕容思璇的年轻人。至于那个女的，竟然是爱子。这个时候我听到慕容思璇对爱子说，以你和高家勇的关系，陪他到外面买酒的不应该是你吗？水谷有理会。什么？水谷有理会？我听到这里不禁惊呼起来，你们在说什么？我话音刚落，两个人向我望来。爱子看见我出来，神色一变，表情瞬间凝固了。高家勇大喘着气，大步走到两个人面前，他向爱子质问道， 慕容思璇叫你什么？ 水谷有理会，你不是姓九高吗？爱子并没有回答。高家勇的心中混乱不堪，忍不住又追问道， 你不是叫爱子吗？你的全名不是叫九高爱子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谁是爱子，谁是水谷有理会呢？这个事情还要往前推，时间推到水谷有理会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水谷有理会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用尽一切手段来调查高家勇，他甚至查到了他所用的 MSN， 并且加上了高家勇作为好友，从网络上直接进入到高家勇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网络交流，特别是当水谷有理会把自己的照片发给高家勇以后，高家勇竟然爱上了有理会。他说他跟自己的亡妻长得很像，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一看到水谷有理会的照片，他就会想到他的亡妻，他会不知不觉地感觉到心中很温暖。而水谷有理会为了调查父亲失踪的事件，他决定深入接触高家勇。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跟高家勇网恋。当然水谷有理会并没有告诉他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一来是怕他联想到他的父亲水谷慎吾，如果是这样的话，高家勇早有防备，他便无法得知父亲失踪的真相了。二来水谷有理会也不是真心跟他交往，如果要留下什么真实资料，到时候说起来也说不清楚。于是水谷有理会就在网上告诉高家勇说他叫九高爱子。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叫做九高爱子的女性，他并不清楚，这只是他胡乱杜撰的一个名字。高家勇对水谷有理会啊，不应该是九高爱子十分的信任，他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高家勇对他说，他的妻子在20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有一个儿子跟他同龄，现在也在东京读书。去年高家勇到东京探望他儿子的时候， 九高爱子跟高家勇见面了。他们相处了两个星期，临别前高家勇说，与他相处的两个星期对他来说刻骨铭心，毕生难忘。回到中国之后，他们两个人继续用 MSN 交流，其中有一次他们无意间抬到了高家勇的儿子水谷有理会，也就是九高爱子。他随口问道，你儿子叫什么名字？高家勇说，他儿子叫高乐坚。高乐坚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后来有理会发现，这个叫做高乐坚的人竟然是他的同班同学。于是有理会又主动接近了高乐坚，甚至成为了他的女朋友。水谷有理会用两个身份同时成为了高家勇和高乐坚两个人的爱人，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他复仇的一部分呢？在水谷有理会跟高乐坚交往的第三天，他突然想到不能让高家勇知道水谷有理会的存在，他更不能让高家勇知道水谷有理会和九高爱子是同一个人。于是他对高乐坚说，先不要告诉你父亲你女朋友叫水谷有理会哦，也先不要把我的照片给他，迟一点我想去你们国家，我想见一见你父亲，到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惊喜好不好？高乐坚唯唯诺诺，闪烁其词，难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水谷有理会这个名字告诉了他的父亲吗？在水谷有理会跟高乐坚开始交往的两个星期后，有一天他突然十分兴奋地跟有理会说，有理会，我两个星期之后就要回国了，我想跟你一起回去见见我爸爸。有理会自然爽快地答应了，他要和高乐坚一起出现在高家勇的面前，他要让高家勇知道他和他的儿子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他要破坏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甚至要向他摊牌，告诉他他根本不叫九高爱子，他就叫水谷有理会，而且还要告诉他他是水谷慎吾的女儿，他要质问他他的父亲到底在哪。可是在当天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表妹早川信代却知道了他要去中国的事情，并且央求他带他一起去。水谷有理会自然没有答应表妹信代的要求，因为他到中国的目的并不是旅游，也不是单纯的为了去见一见高乐坚的父亲，他是为了调查自己父亲的失踪案件，他现在要接触的是一个杀人凶手。第二天高乐坚突然找到了水谷有理会，对他说，有理会，真是不好意思，我想我们的行程要延迟了。为什么？我之前有一位北京的朋友，我本来是让他帮我买两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因为那个开幕式的门票十分珍贵，万金难求，我真没想到他真的能帮我买到，然后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昨天晚上我那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真的帮我弄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你想想，我要是能在现场看到自己的祖国举办奥运会开幕式，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所以你要先到北京去看奥运会？是啊，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的，可是门票只有一张，所以我想我看完开幕式以后在北京待上几天，然后直接乘飞机回 L 市，到时候你再直接从日本来到 L 市跟我会合怎么样？我同意了他的话，但是我并没有打算延迟我的行程。既然作为高乐坚女朋友的水谷有理会暂时不能出发，那么我就可以以另外一个身份，作为高家勇的恋人九高爱子到 L 市去。当天晚上我在 MSN 上告诉高家勇，我将会到中国去见他。唉，本来我打算以他儿子的女朋友的身份出现，可是现在却变成以他的恋人身份出现了。既然暂时不用和高乐坚同时出现，那么我就不用先向高家勇摊牌了，敌在明我在暗，调查起来也要方便一些。之后的几天，表妹早川信代开始对水谷有理会纠缠不清，总是央求着他带他一起去， 到最后尤里会不得不屈服，答应了他表妹的要求，但是也对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要跟我一起去必须遵守一个条件。 别说是一个条件，一万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信代兴奋地说道。 我会到中国去见一个朋友，见到他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说你叫早川信代，你就跟他说你叫水谷有理会吧。 啊，表姐，我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啊？信代不解地问道。 你别管，只要你答应我，我就带你去。 好，没问题，信代爽快地说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不，我不知道。 没错，尤里会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不成通过两年多的交往，尤里会慢慢地爱上了高家勇？他的潜意识已经不想再去调查他父亲的失踪之谜了，在他内心深处难道真的是这样想的？让高家勇听到水谷尤里会这个名字，让他想起水谷慎吾这个人，如果他想起水谷慎吾之后会感到内疚，会感到良心不安，那他就不再追究了。高家勇呀，高家勇，当你听到信代介绍自己叫水谷有理会的时候，你会想起那遥远的往事吗？事实上，那天在机场，当真正的水谷有理会给高家勇介绍信代，说他叫水谷有理会的时候，高家勇好像真的很惊讶。可是他为什么会惊讶呢？是因为他想到了水谷有理会可能跟当年他合作的水谷慎吾有关系，还是说高乐街已经告诉了他自己的女朋友叫做水谷有理会呢？高家勇把信代当成是高乐街的女朋友，他儿子的女朋友竟然是碰巧也是他恋人的朋友，他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巧合而感到惊讶呢？而现在我水谷有理会要让他知道这真正的事实，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事实，他儿子的女朋友跟他的恋人竟然是同一个人。如果是这样，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高家勇第一次看到九高爱子的照片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是跟贝贝长得太像了。正因为如此，高家勇才会主动跟九高爱子聊天，也许那是因为他过度思念贝贝的缘故吧。去年高家勇去日本探望乐坚的时候，他跟九高爱子第一次相见，跟他在一起感觉十分舒服柔和，难道他会在不知不觉间爱上这个比他小22岁的女孩吗？应该不会吧。高家勇一直认为他爱的人永远只有贝贝一个，而九高爱子不过是贝贝的替身。两个星期之前，当九高爱子说要到 L 市来见高家勇的时候，高家勇虽然十分高兴，可是一想起贝贝又不禁觉得心凉。他甚至在机场等待九高爱子的时候还不由自主地想起贝贝，想起自己跟贝贝以前相处的时光。正当高家勇沉浸于回忆之中的时候，爱子的呼唤把他拉回了现实，而和爱子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叫做水谷有理会的朋友。水谷有理会，他突然想起乐仙跟他说过他的女朋友也叫水谷有理会，难道是同一个人？但是他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那个水谷有理会，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放在了九高爱子的身上。跟去年他在日本的时候见到九高爱子相比，爱子瘦了一些，但是瘦掉的九高爱子更加像是他老婆贝贝的样子了，一切就像是在做梦，好像梦醒之后亡妻贝贝还会回到高家勇的身边。回家放下行李之后，高家勇带着两个年轻女孩到外头吃饭，怕他们不适应还特意带他们去了日本料理。之前在 MSN 上，九高爱子曾经对高家勇说他皮肤过敏所以不能喝酒，所以高家勇只是自己在喝，倒是那个叫做水谷有理会的女孩陪他喝了两杯。今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在家吃饭，由高家勇亲自下厨。高家勇心情很好，所以他又想喝啤酒，九高爱子依旧是滴酒不沾，于是 他让水谷由里惠陪他喝了一杯，两个人碰杯，然后一起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嘎嘉勇的脑袋开始有些混乱，他的意识十分的模糊，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便已经是昏迷不醒了。再醒来的时候，高嘉勇就发现自己躺在了房间里，而水谷由里惠躺在他的身边还昏迷着，房间外面有人在说话。于是他走了出去，看到正在谈话的人是慕容思璇和九高爱子。可是慕容思璇为什么会把九高爱子叫做是水谷由里惠呢？这怎么回事？九高爱子的真实姓名难道叫水谷由里惠？那么此刻待在他房间里的那个被爱子不，也许现在应该称他为水谷由里惠了。那么这个被真正的水谷由里惠称为是水谷由里惠的女孩究竟是谁呢？天哪，我的脑子混乱了。九高爱子不过是我编出来的名字。水谷由里惠望着高嘉勇缓缓地说道，我的真实名字叫做水谷由里惠，至于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女孩，她并不叫水谷由里惠，她是我的表妹早川信代，是我让她叫我的名字的。 为什么？ 难道你在听到水谷由里惠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些什么吗？ 你的意思是？ 没错，我就是水谷慎吾的女儿。高嘉勇听到这个名字果真是大吃一惊，但仅仅在几秒钟之后，他的表情就恢复了平静。 果然是你， 果然。水谷由里惠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高嘉勇接着说道，事实上一个月前，当我儿子乐坚在 MSN 上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叫水谷由里惠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姓水谷的女孩，难道是当年被我害死的水谷慎吾的女儿吗？那个时候我就隐约感觉到一股复仇的力量正在慢慢的靠近。昨天在机场听你介绍你朋友应该说是你的表妹叫水谷由里惠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难道她是乐金的女朋友吗？可接下来我又想到了水谷慎吾，我感觉到那股复仇的力量已经靠近我的身边了。但是由于看到你，我想起了亡妻贝贝，我突然间觉得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不怕死，也不怕水谷由里惠会前来复仇，更不害怕自己为自己当年的过错而承担责任，甚至我要接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也不害怕。从失去贝贝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乐坚，是贝贝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还有你，一个相处时让我时刻感觉到贝贝就在身边的女孩。因为有你们两个，我才有依然留恋这个世界的理由。所以当时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你的身上，而没有再去想水谷由里惠的事情。不，那不是水谷由里惠，事实上那是你的表妹早川信代。但是吃过晚饭之后，喝了一些酒的我脑袋变得十分的清醒，我开始确信水谷由里惠就是水谷慎吾的女儿，她是来找我报仇来的。只是当时我以为早川信代就是水谷由里惠，而不知道你，我一直认为是叫做九高爱子的女孩才是真正的水谷由里惠。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